好好数数。别看好好上一年级才几天，他可觉得自己是个大孩子了，会做很多事了。星期天，好好上街买冰棍儿，走过百货大楼，看见门口围着一群人，挤进去一看，原来是个小姑娘找不到妈妈，哭了，大家都在为她着急呢。这时候，百货大楼的一位阿姨走过来一问，知道这小姑娘叫小红，就说：“小红乖，阿姨到广播室去，让大喇叭一叫，你妈妈就来了，你待在这儿可别走开啊。”好好把肚子一挺，对阿姨说：“我在这儿看住她。”阿姨走了，好好给小红擦眼泪，她不要，问她话她不想。好好皱皱眉头说：“小姑娘就是爱哭鼻子。”小红不服气了，说：“谁爱哭鼻子了？你妈妈不见了也要哭的。”好好说：“我小的时候有一回找不到妈妈就没哭。”小红可不相信，一点儿也没哭。好好说：“开始哭了一会儿，后来……”好好说到这里忽然想起来了，那次他找不到妈妈是人家把他送回家去的，就问小红：“你住在哪儿呀？我送你回家去。”小红说：“我家住在二号楼。”好好说：“我家就在四号楼呢，我有几个同学就住在你们二号楼，走，我送你回家去。”说着拉了小红的手就走了。好好的家离这儿不远，只要走过一座桥就到了。一开始小红还觉得这个小哥哥只比自己大一点点，可是后来就觉得他大多了。可不是，上桥的时候，小哥哥看见一个残废老伯伯摇着手摇车上坡挺吃力，他连忙跑上去帮着推。那老伯伯一个劲儿地夸奖小哥哥乖，还说：“再见，小雷锋叔叔。”可是过了一会儿，小红又不服气了。那是因为好好对他说：“小红，以后你别叫我哥哥了，得叫我叔叔。”小红挺奇怪，问：“为什么？”好好说的可有理了：“因为我学雷锋叔叔呗。”小红说：“那我也学雷锋叔叔，你也得叫我叔叔。”好好忍不住笑了起来：“哪有女的叔叔呀？”小红急了：“你这么小算什么叔叔？”好好想了一想说：“你刚才那位老伯伯不是叫我小雷锋叔叔吗？你听见没有？嗯，怎么样？”小红心想，老伯伯也叫他叔叔，他一定是叔叔了。他眨巴眨巴眼睛，不再和好好争了。好好把小红带到了二号楼，没想到小红哇的一声大哭起来了。原来小红住的不是这儿的二号楼呀，二号楼多着呢，哪个新村都有二号楼，这点好好可没想到。好好只得把小红带到自己家里去，求奶奶想个办法。可巧奶奶又出去了，她把玩具全搬了出来，连她最宝贝的万花筒也拿了出来，可小红什么也不要，就是哭着要妈妈。好好急出了一头大汗，忽然他一拍脑袋，想出了一个好办法：再回百货大楼去找那位阿姨，他一定找到小红的妈妈了。是这样吗？是的，那位阿姨在广播室里哇哇叫，可是小红的妈妈没听见，她以为小红自个儿跑到街上去了，就在街上找，找了半天没找到，又回到百货大楼来了。阿姨这才找到小红的妈妈，可是小红又不见了，正着急呢。好好带了小红回百货大楼来了，妈妈见了小红，高兴地抱起她亲了又亲，忙叫小红谢谢阿姨，谢谢好好。小红扑在阿姨怀里说：“阿姨，你真是我的好叔叔。” 妮愣住了，问：“我怎么成叔叔了？”小红说：“你不是学雷锋叔叔吗？好好叔叔，你说对吗？”好好脸红了，他在小耳朵边悄悄地说：“小红，以后你别叫我叔叔了，就叫我哥哥吧。”小红奇怪地问：“你不学雷锋了？”好好说：“学，叫哥哥也能学雷锋。”小红就大声说：“谢谢你，好好哥哥。”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